根本还没有发生嘛，所以应该是不能列进来才对哦。好，所以第一个，乙丙之间，好，就是合伙人责任根本还没有发生。这个就是来自于民法681。还不知道这个合伙财产够不够，好，所以呢，各合伙人责任还没有发生。再来第二个，你觉得有没有并列的需要？就是说，站在这个原告角度啊，有没有需要除了 A 之外，我还把乙丙列进来？所以有没有需要是看什么？假设今天我只要列 A 就好，假设好，我今天只有列 A， 那原告甲如果胜诉确定，我先拿这个判决对 A 执行不够了，如果我可以直接对乙丙执行不足的时候直接对乙丙执行，那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把你们两个列进来嘛，对不对？我用同一份上面这一份执行名义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嘛，所以我就不需要把你们两个硬是拉进来当被告。所以这个第二点他就站在这个角度，他认为是没有并列的需要。没有并列的必要，简单写好，没有并列的必要。那为什么没有并列的必要？就刚才同学看到的22年院字918，我直接拿对合伙团体的胜诉判决，然后呢执行不足了，我就直接可以拿来对各合伙人做执行的动作，不用另外取得执行名义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把他们列进来，我用同一份执行名义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。好，所以结论就是不能并列，答案是否定，不能并列。好，再来第二个问题，能不能把这个债务人跟保证人并列为共同被告？好，为什么实务会把两个排在一起？因为他的推理都是一模一样哦，推理都一样，但结果不一样。所以刚才好，同学，那第一个怎么推？第一个，我原告起诉的时候啊，你要看下面的乙丙责任发生了没有嘛。好，那现在把它抓过来看右边，当债权人起诉这个债务人跟保证人并列的时候，这个保证人责任发生了没有？这民法问题吗？请问你保证人责任什么时候发生？什么时候发生？在保证契约成立就发生哦，契约成立就发生，所以第一个保证人的责任其实已经发生。那当然同学你会想到一个问题啊，我说他不是有什么先诉抗辩权吗？那你要记得先诉抗辩权，什么叫抗辩权？就是说我要负责哦，只是我缓一下哦的意思嘛，好，就我挡一下缓一下的意思，但是其实我要负责啊，所以我在契约成立就已经要负责了，只是说我暂时可以缓一下，因为真正欠钱不还是乙嘛，你先去对他要嘛，好，不够再来对我要，所以抗辩权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讲的是责任到底是已经在了，好，他其实责任是已经在的。再来第二个，有没有并列保证人为被告的需要？所以一样抓刚才左边的逻辑，刚才左边是说好，如果我只列 A 胜诉确定执行不足，我就可以直接拿同一份执行名义对乙丙执行，那他说可以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实务见解，好，就是22年院字918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现在这个题目，假设今天甲只有列乙为被告，胜诉确定，好，那我先对乙执行，那如果对乙执行不够不足，请问你我能不能拿直接拿同一份执行名义对丙执行，能不能直接拿来对丙执行？那你要想什么问题？能不能对丙执行？你要想上面这个确定判决的既判力执行力主观范围到哪边嘛， 好，如果说有到丙才能对丙执行，如果没有到丙就不能对丙执行啊。所以上面这个甲对乙的胜诉确定判决，它的既判例401第一项会给予刑事当事人甲乙，那这个丙不是刑事当事人，丙也不是寄受人，他也不是占有人，他也没有诉讼担当，通通没有，所以呢丙根本就不受判决效力所及，不受既判例执行力所及。所以代表有没有需要把丙列进来让纷争一次解决，有需要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受判决效力所及啊。那如果今天我把丙列为共同被告，那你就变成刑事当事人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会受判决效力所及嘛，那我就一次就全部都解决了，好，就不需要另外另诉，然后再来对丙提起后诉讼，就不需要了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认为保证的部分它是有并列的需要。那理由就是对乙的执行名义，好，就胜诉确定判决执行名义没有办法直接对丙执行，对乙的执行名义，就对乙的胜诉判决没有办法直接对丙执行，所以我们有需要把丙列为共同被告，让它变成一个刑事当事人的地位，将来就会受到既判例还有执行力主观范围所及，好，纷争就可以去解决了。所以这种合并是可以的哦，这种并列是可以的。好，所以债权你是可以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并列为共同被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啦。好，其实实务上很多都这样做。好，就是我把债务人跟保证全部都列进来，所以这里会出现共同被告。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上到之后上到共同诉讼就要讨论，现在说可以并列嘛，那乙跟丙他们是什么关系？好，乙跟丙他们将来诉讼上的互动是如何？比如说乙上诉了，那丙会不会受到上诉效力所及？好，那如果丙说啊我要舍弃啊我要认诺，那这个乙会不会受到丙认诺效力所及？好，就要接下来后续就要讨论他们两个在诉讼上的互动是如何。再来请同学看括号六，独资商号。那独资商号很爱考，这个非常爱考，好，就它通常会放在一个很多很多考点的题目里面，好，作为其中一两个考点。那什么叫独资商号？那同学要知道齁，像有一些判例他有讲过啊，古早的判例他说某某影业社，营业社，好，所以就看那个字眼啊，什么什么社，或者呢什么行什么号，像大雄电器行，后面看到这个题目，好，就有考过大雄电器行，就独资商，独资商号，好，商行商号这个都算，行号商行商号，还有呢店，什么杂货店，好，差不多就这些。好，那独资商号的话，好，在我们实务上不承认他有当事人能力哦，所以同样记得没有当事人能力，打叉，这个没有，独资商号没有。好，那既然他没有当事人能力，我要列谁为当事人？你就要列老板嘛。好，所以要以这个业主作为当事人，那记得业主就是老板，你要以商号业主作为当事人，这才算合法。好，那下面有一个44年台上271号判例，哈，这个判例同学可以先把图画在旁边。 这个原告是乙，好，然后被告是商行，然后呢，他的老板是甲老板，好，那第一审，好，他这个题目是一二审的时候，当事人呢都是列，就是原告乙啊，好，他都是列 A 商行为被告，然后甲老板是法代，他们都这样列，好，一二审的时候。好，来，请问同学，这样列对吗？这样列对吗？就是我被告是列商行，要记得我们刚才学过，独资商号没有当事人能力嘛，所以根本是不能列为当事人，是错的，所以应该是列甲老板为被告才对。可是呢，一二审都没有人发现，好，所以一二审法官也都没发现，等到第三审才发现，所以姜还是老的辣。第三审才发现说，哎，怎么可以列商行作为被告？所以现在怎么办？现在讨论是说，那第三审发现了，第三审要怎么做？本来应该怎么做？商行不能列为当事人嘛，所以这个叫做欠缺当事人能力，就是 A 的部分，好，欠缺当事人能力。那本来欠缺当事人能力，应该是用249第一项第三款裁定驳回他的诉讼。好，所以要回到249第一项第三款。那以后我们会讲啊，以后会说第三审其实不能直接用249第一项第三款，因为他要透过架桥条文去准用，他要经过两次的准用，所以他其实还要加上，我写在后面好了哈，那以后才会学。就481去准用463，然后再去准用第一审的249第一项第三款，这样才是对的，这样才是最完整的。两次的准用，好，那本来是要这样做才是对的，因为他没有当事人能力。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做有点可惜吗？就是说我们都已经打了两审的官司了，而且呢，这个甲老板是法代，他都有出席啊。好，重点是他列法代嘛，所以他全部都有接收整个案件的过程。所以后来就觉得这样有点可惜，所以实务上就产生一个变通的方法。所以总要记得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哦。不然如果照以前传统实务的做法是直接就给你驳回了，那其实这样一二审辛苦全部都白费了嘛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变通的方法是不要驳回了，我就直接改列甲为被告就好了，这是现在实务上的做法，所以直接改列甲，就用更正的方式去做。好，改列甲为被告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要记得，这个不算是正统的做法，好，这个只是便宜之计啊，它是便宜的方法，但是其实是对的方法。好，如果以邱老师来讲，这样是一个对的方法，好，就不会浪费当事人在一二审好制作的成本。再来下面括号七，亲属会议呢没有，好，这个亲属会议是没有当事人能力的，所以在亲属会议的情况，同学你要把全体成员都列为当事人哦。好，所以在那亲属会议，你要把亲属会议的全体成员全部列上去。好，再来第八。公寓大厦的管理委员会，好，那管委会的话，其实它比较特殊啊，好，所以同学要记得它是透过法条特别规定，好，就是下面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，它明文承认管委会它是有当事人能力的，这个在生活中其实很常见啊，好，比如说有什么住户啊欠缴管理费欠了很多，然后我们就会用某某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好的名义列为原告，然后去跟他追讨那一笔好那个管委会的费用，所以这个其实在实务上很常用。好，那这里好，其实它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考点存在，像67页到69页啊，好，这边我帮同学抓了几个实务上的见解。那这个见解好，我现在先不讲， 因为这个东西呢会涉及到诉讼担当的问题。好，我们要等到诉讼担当讲完你再回来看就会比较顺利。它其实结构都是类似的，好，就是跟我们后面学到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是类似的，所以这个先摆着。好，这个我们现在先不讲，之后再来说。好，再来69页。69页的括号9，政府机关。好，这就是法条的修法，92年的修法，为了维护老百姓的交易安全，好，也是为了符合现行的法制。像是同学你可以参考70页的上面，好，70页上面黑色圈圈2，在之前国家赔偿法就已经明文规定所属机关是作为赔偿义务机关，所以已经承认机关是可以作为权利义务归属的主体嘛。好，那土地法也是一样啊。好，如果登记错误的话，只有地政机关负责，所以这个也是承认机关，好，可以作为归属的主体。所以我们现在诉讼法干脆就一致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认为你可以把机关列为当事人，可以把它列为被告。好，再来70页的第三点，这是把当事人能力做一个小结论。好，那当事人能力我们之前学过，它是职权调查事项还是责问事项？这上次讲的嘛。好，这两个事项怎么分？如果是纯属私益，就是责问事项。好，涉及公益，就是职权调查事项。那我们说人的部分，它是素质三要素嘛。好，所以人的部分它算是提升为涉及到公益，所以是一个职权调查事项。所以法院要随时依职权调查，而且呢，它是摆在249D项第三款。如果欠缺当事人能力，是要把它裁定驳回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哦，既然它是放在249D项第三款，就代表它是法官审查的四个关卡里面的第几关？第一关嘛。好，起诉合法要件249D项啊，好，就起诉合法要件是诉讼成立要件，或者叫诉讼要件。那诉讼要件的概念都一样，它是整个诉讼系数中无时不刻都要存在的要件，都不能获取的要件。所以不管是起诉，好，或者到整个什么一二审啊、三审啊，整个过程中，这个都是不能欠缺的，好，从头到尾无时不刻都要存在。那只要诉讼中有欠缺，都是用249D项第三款，好，去裁定驳回。再来括号2，对于没有当事人能力之人所下的判决，这个是无效判决。我们上次讲概论有提过，当事人能力、当事人适格、诉讼能力的违反，通通是无效判决，因为这三个都非常的严重，好，欠缺基本的问题。那既然是无效，已经严重到无效了，所以代表它确定之后不会产生任何的既判力跟执行力哦，好，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效果。那也因为它严重到无效，所以你觉得它能不能一路救济到底？一定可以嘛？所以呢，确定前它一定是可以一路上到第三审，确定后一定是可以提再审之诉，好，这个都是可以救济的。那当然后面我们会把无效判决做个整理。好，这个是当事人能力。再来我们先看当事人适格。那当事人适格刚好跟当事人能力是相对相呼应的概念。好，当事人能力的关键字是一般嘛，好，就任何的个案当当事人的资格。那当事人适格它是针对具体特定个案，好，研究说，哦，这个个案谁可以当原告，叫做原告适格，谁可以当被告，叫做被告适格，好，针对具体特定个案去研究。所以它通常一定会跟具体个案的诉讼标的有关，所以它一定要站在那个诉讼标的来看，好，谁可以当原告，谁可以当被告。好，那下面好，请同学注意括号3，当事人适格与否要依原告起诉主张的事实判断，而不是依法院审理结果判断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好，那像我们刚才，像我们之前学过啊，管辖的认定嘛，对不对？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。今天学到的，对胎儿是否有利，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。然后又学到一个，当事人适格，好，也是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，完全不管实质的结果如何，这都是方便法院能够迅速判断的一个标准。好，那我们翻过来，好，71页这里有个表，当事人能力跟当事人适格做一下对照。好，我们说当事人能力它是一般，好，关键字是一般，当事人适格是针对具体特定个案， 所以当事人能力一定要先判断。好，我要先确认说，哦，你这个是有当当事人资格，然后再针对具体个案去看，你有没有当这个具体个案当事人的资格。所以当事人资格是后判断。再来，性质的地方，当事人能力是诉讼要件之一，欠缺的话就是用249第一项第三款裁定驳回。但是到了当事人事格，这边就有争议咯。好，所以我们像后面就会介绍有两说的争议。好，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跟本案判决请求权说不一样，像杨老师的见解就是实务见解啊。好，他认为是归属在权利保护要件的一种，然后重点是违反的话他是用判决驳回。那这个判决我们一般认为他是用249第二项，但其重点是这个判决不是本案判决哦，它是非本案判决，因为它在第二关就驳回掉了嘛。好，它没有到第四关诉讼标的的判断，所以这个是非本案判决，确定之后是没有任何的计判力。所以至少可能你先记得实务的做法。好，所以实务如果在当事人不适格的情况下，它是用判决驳回的，它不是用裁定驳回。好，再来下面第三，当事人适格的判断，这个体系架构，我们上次在讲概论的体系有告诉同学，好，所以那个体系你要先记得，一般用体系来写题会比较好写，所以体系要先记得，它分成原则跟例外，好，原则跟例外的关系，那原则的情况是看具体个案的诉讼标的来判断，好，用诉讼标的判断，例外的情况是如果发生诉讼担当，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的，当刑事当事人跟实当事人分离，那我们要去看谁有诉讼实施权，谁就有当事人资格。好，所以原则是看诉讼标的，例外是看诉讼担当谁有诉讼实施权。好，那原则的地方是看具体个案的诉讼标的，还要再分给付确认形成之诉，每个有不一样的标准。比如说71页的第一点，在给付之诉，好，他说主张自己有给付请求权者有原告适格，被主张负有给付义务者有被告适格。所以同学其实他的标准非常单纯，也就是站在他的诉讼标的来看权利义务关系，你就抓权利义务关系，所以被原告主张，而且他都是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看我原告说的算哦。好，所以我说哦，我有这个权利，那我就有原告适格，那你被我主张，好，你要负责，你负有这个义务，那你就有被告资格，全部都是以原告说了算。所以比如说今天同学你当法官，你接到一个案子，好，这个当事人就跑来对马英九先生起诉，他说这个马先生好欠我新台币3亿元，然后呢原因是因为呢，哦，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星光三月站前面门口好遇到他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很欠钱，所以请给我3亿元的现金，所以我当场掏出3亿元的现金给他，那结果逾期不返还，所以现在好，我把它列为被告，要求返还借款3亿元。来，请问各位法官，当事人有没有适格？你要判断哦，重点是哪里？他的诉讼标的是什么？借款返还请求权，你要先抓他的标的，借款返还请求权，然后通通是依原告主张嘛。虽然你一觉得这原告已经疯了，对，一定有问题，但是你还是要照法条来解释。所以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，那原告说我有，因为他被告欠钱不还，所以我有借款返还请求权，所以我有原告资格。那他被我主张欠钱不还，所以马先生他就有被告资格，所以完全是没有资格的欠缺，所以代表第二关有过。好，所以第二关有过，你再到第三关什么权利保护必要嘛，然后再到第四关嘛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原告太荒谬了，那是第几关的问题？第四关的问题，就他是真的确实有借款债权，那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。所以假设你认为都没有，那就是原告败诉，那个是第四关，你最后判的判决就是一个本案判决。好，但是我们现在在学的是第二关的问题嘛，好，是当事人适格的问题，所以要把它划分得很清楚。好，适格就是纯粹形式上判断，跟实质的法律关系结果如何，它是完全无关。再来第二个，确认之诉，确认之诉的话，它是看两造间有没有即受确认判决之法律效力作为判断的标准。那同学应该觉得这段话很眼熟，对，我们之前在讲那个247就有看过了，它叫做确认利益嘛。好，所以有一些老师就会说，这个在确认之诉啊，它的第二关跟第三关是重叠的， 第二关是当事人资格，第三关是权利保护必要，就是27的问题，所以他认为是重叠的，刚好是吸收在一起的。好，因为他全部都是用确认利益来做判断，也就是说，假设好，今天你否认我的某个权利，我们之前讲过嘛，否认就代表我对你是有确认利益的嘛。好，所以你否认我的某个权利，就代表我对你是有确认利益的嘛。所以我列为原告，把你列为被告，那就代表我来确认这个东西是有当事人资格的，就这样判断。好，就抓具体个案的确认利益作为标准，就回到27，好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72页这边，好，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讲，这是后续的问题了。好，这人说那边有问题，所以这个先不讲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回来，等一下再回来看形成之诉的当事人资格。